柴家讨论区， 大家好，又是我钟杰啊。有冇听过高音甜、中音准、低音劲啊？其实咁样讲，柴哥都唔系好同意嘅。 我作为发烧友，我就会讲高音清、中音甜、低音劲。因为点解咧？原先讲咧系中音准咧，喂，咁高音唔使准啊，低音唔使准啊。 逢星期日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钟杰良、李伟才主持《天圆地方》。 寻上司认真做， 逢星期六下昼4:00-6:00，香港电台第二台，的神、施培、阿乐、莫莉， 寻上司认真做。 哇，好熱好熱啊，31度啊，外面咁啊，記得啦，另外呢個酷熱天氣警告現正生效嘅。 係啊，所以所有而家喺户外活動緊嘅朋友，記得飲多啲水，記得咧即係擔遮啊，又或者咧即係盡量令自己唔好中暑，用多啲唔同方法，譬如風鼠、風鼠、 風鼠 仔啊，即係嗰啲啦，係啦，盡量就唔好令自己中暑，因為太熱啦出面。 係 窩心啊， 冇錯啦，嚟到星期六下晝啊呢個時間有我哋尋上司認真做喺直播室入邊咧，有阿莫莉啦，有阿思培啦，有。阿乐啦，仲有迪神喺呢度。 系 ，hello， 系啦，阿乐，今日你系咪净系 hello 之外，你仲有咩想讲啊？ 系咯，今日啊， 收个线要即刻， 系 咯，你又扯住要讲，而家俾你讲，你又唔讲， 你埋嚟掩养两下，跟住走咗。 冇啊，做完嗰、那个轻谈点唱 DSE 之后咧，佢哋叫我唔好成日抢住讲嘢，系啦。 我哋之前都成日同你讲噶啦，你又唔听我讲， 所以你听咗你哋先有用啊嘛，即系你做轻谈先有用， 唔系再学多咗少少嘢啫。我今日继续翻嚟跟阿的神啦、莫莉同埋阿思培学嘢嘅， 讲互相交流下学术讨论。 今日呢、這个唔好再但系呢个开头同阿乐咧都好有关系嘅，因为呢样嘢你中意咁啊，唱歌嘛系咪啊？ 哦，系噶， 我唔中意， 但 系阿莫真系好少唱歌， 我好唔中意， 好少听佢唱歌。 系， 我阵间想听下点解啊？你讲咗点解你想讲呢个题先？ 系啊，我最近听过你的歌， 哦系， 你边度搵噶？ 网上面就有啦。 我都想睇，写咩字？阿乐咁啊？ 佢话唔系好想即系讲住， 系啦， 系啊，算啦算啦算啦。的神都好中意噶，我哋咪后都成日切磋，咪或者讨论呢个话题噶。 切磋 唔敢，切磋我唔敢， 系我都唔敢。的神 歌手面前我就唔敢。 哇，你系呢个青木。 月系啊！哇，啲人咧，啲人话咧，你哋两个咧，有人问我，喂，你哋两个点解成日咧互相咁有火花嘅？原来真噶， 系咩？我哋两个 系啊， 唔系有埋你嘅咩？ 冇啊，我系个个都借，我系个个都借噶。 系咪有咩同唱歌有关系？ 系咁咧，就想讲下唱歌其实对身体好噶。 嗯 嗯，系啦，咁就开始啦。 当运动紧嘛，系咪啊？ 系啊，冇错啊。咁佢就 喂开始咗啦。 系啦，嗱，唱歌可以减肥，首先咧可以讲下。 喂，呢个其实我真系睇完呢个报道之后咧，我真系觉得系咪真啊？ 哎，我信， 我都觉得啱。 你唱咗好多歌咩？ 唔系，你问阿思培，佢 明明话唔中意唱歌。 系啊，唔系我讲原理啫。 因为你平时唱歌你要用力噶嘛，其实所有用力嘅嘢其实都要烧紧脂噶啦。 系。 咁同埋你真系正确地唱歌嘅话，应该系用丹田噶嘛。同埋我见到啲歌手咧会唱到出晒汗噶嘛，即系证明系真系可以，唔单止可以减压啦，仲可以烧脂嘅。我自己觉得。 我成日以为啲歌手系因为行嚟行去个台太大啦， 唔系同埋 多灯 台灯啊， 系啦，要跳舞， 系 系啦，所以出汗咋。 系。咁我记得曾经咧，我真系一段时间好想减肥，但系就谂唔到咩方法讲。 做歌手 唔减同埋做唔成啦，最后 第一次听人讲做歌手原因，我想减肥， 好特别啊吓！ 但系讲真嘅，就因为有段时间咧想减肥，但系又自己又懒做运动，我买一套卡拉 OK 机翻屋企。 所以你讲大部定细部嗰只麦咋有分噶、哦，有只麦咪有少少回音嗰阵时，的神都买过嗰、那个都已经系。 嗰啲唱 K 神器， 唔系嗰啲系 for busking 嘅，即系 咩啊？一开头玩嗰啲，个个都揸住、 哦、 唱 K 神器啊！我讲嗰只 唱 K 神器系， 定系阿乐你系讲紧喺屋企用嗰啲家用卡拉 OK， 即系佢咧已经有一个 LD 嘅。 用 LD 咩年都 系咩嚟噶？ 我小三已经冇再用 LD 啦，大佬。 仲有人知咩叫 LD？ 可唔可以形容俾大家 ？LD 就即系你嗱 CD 咁样样，不过放大版咁。 以前是一些 LD 的機，咁咧你唔知咩系 LD？ 我唔知道啊。 问下阿波知咩叫 LD 啊 ？HiFi 你知唔知？ 波仔你知唔知咩 LD 啊？ 诶 ，Hello 波仔， 阿波应该知。 唔知喎咩嚟噶？ 咁我应该知啦。 系啊。 以前咧喺呢 讲住 未有呢个 VCD 铺同 DVD 铺之前咧，有一啲系专系都系借碟铺，但系借嘅都系 LD。 系 啦，就是一啲好大隻嘅碟，咁而嗰啲碟咧同 CD 嘅样差唔多，不过放大版，咁但系入边系即系全戏喺入边嘅，咁你都要租一张 LD 翻屋企睇嘅。 系嗰个 LD 有嗰啲咩卡拉 OK？ 系有啊，系啊，系系。 嗱，算啦， 最初头嘅卡拉 OK 咧系转碟噶嘛。俾啲 number 噶，有啲歌名，譬如咩啊，相逢何必曾相识，140689咁，跟住你寫得140689，跟住之后人哋帮你转碟噶。 不过我又冇经历过呢个， 系咪即系 HiFi 碟？我想问， 唔 即系黑胶碟啊？ 唔系，系打上个服务台度，譬如我要唱嗰只歌，我就同佢讲个 number， 我而家要唱15136呢一只歌，咁样佢就会喺个电视度隔一阵就会出俾你唱。 你睇下，你睇下，佢忍唔住啊！其实佢知道啊，佢冲出嚟讲讲到俾你听啊！ 哇，原来你装佢噶， 我都唔识喎呢个 真。都话唔好再扮，即系我话自己唔好再扮嘢啦。就系、是、其实 LD 就系、是以前黑胶碟啦，黑胶碟就是一只胶同埋黑色啦。咁但系佢系变咗银色，但系个 size 系一样嘅。据我所知系。 以前直情有一套电影，好似唔知叫乜乜情人咁样嘅。嗰套戏就系讲话咩咩女郎定咩咩情人嘅、 简单啲，大家上网 search 翻。 咩夏日情人？系、啊，夏日情人系啦， 好好睇嘅。嗰套嘢 LD 女郎啊嘛， 系啊系啦、 啊 啊、LD 女郎系咩咧？佢系讲咧嗰个男仔就买咗嗰张碟， 系 张坚庭好似 系，系啊系啊 主角， 系啊。 咁佢就买咗嗰张碟，租咗嗰张碟，咁就声称咧只碟好劲嘅。咁佢就 我真系冇睇。 你佢摆咗只碟入去之后咧， 有个女仔走出嚟， 就有个女仔咧喺个入电视机同佢倾偈，跟住倾偈嘅时候咧，个女仔问你：你想唔想见到我真人啊？ 想啊！ 咁 叫咩名啊？等我上网 search。 你试下打 LD 女郎有冇啊 ？LD 女 系啦，你试下，唔系好记得确实个名。 我惊你睇到其他嘢啊，大 系啦， 我 都觉得个结局好 sad 噶嘛。你记住系 LD， 唔好打错第二啲英文。 我记得个结局系好 sad 噶嘛，即系就即系点系播完之后咧，个 LD 女郎就会消失噶啦嘛。跟住阿张坚庭就好唔舍得佢咁样。 女主角系边个咧？ 叶玉卿， 叶玉卿 系靓啊， 系啦，佢就即 系我就系睇到有一个叫做。驚青艷女郎 L P 啫喎， 咁應該唔係 葉玉卿簡單陳寶蓮 嘅 喎， 唔係唔係唔係唔係唔係唔係唔係，唔係係葉玉卿嘅。你睇葉玉卿加張堅庭可能都揾到嘅， 我試下， 係啦， 仲揾到紋身女郎啫喎， 唔係唔係唔係嗱，你有興趣你自己試下 search 現代英俊。 唔系嗰啲，冇咁长嘅，冇咁长嘅。 张坚庭啊， 系啦，等等下先。头先我哋讲紧系咩咧？唱歌， 夏日情人啊，九二年噶，莫少聪、叶玉卿嘛，系嘛？ 好好睇啊，嗰套嘢。 而家讲紧你成个名错嘅，你两个。 头先系类似嗰啲噶啦。 乖乖。 但系我谂好多男仔都曾经睇过呢套，早前好似有翻播过添。系但好睇嘅呢个吓，有兴趣自己搵嚟睇下啦。 讲翻唱歌， 自己搵嚟 睇下啦，系啦系啦。咁唱歌可以减肥啦。咁呢度咧就话咧，唱歌咧唱一首歌咧就可以消耗一个等于跑咗100公尺，就消耗咗240个卡路里。 一首歌可以当跑100公尺，咁我又唔系好信。 咩啊？唱一首歌唱一个钟系嘛？呢度写一首歌啊？ 睇下先嗱，佢话系咯嗱，啊唔系 ，sorry， 唱歌两小时，唱歌两小时系啦两。小时就可以消耗到240个卡路里。 你明白我哋点解唔俾你讲嘢？ 系咯，sorry 咯， 冇理由啊， 系啦，我就觉得哇，咁唱歌仲正过跑步啊！ 咁 我唱跑步咁辛苦，一首歌已经抵消咗。 系啊，咁我唱 K 一晚嘅话，咁咪好瘦。 唔系，不过我觉得点解唱 K 可以减肥？头先都讲，即系好似施培咁样，都要用力啦。因为要运气啊嗰啲，但系我冇谂到咁长远嘅，因为我只系知道嘅就之前有一个研究就话，你瞓喺 sofa 睇电视，你都已经可以减肥啦。即系唔好话减肥啦，燃烧一啲嘅卡路里唔多。真係唔多嘅，但係起碼都叫燃燒緊，咁何況你唱歌，咁所以起碼你要坐喺度，同揸住支麥啊，咁所以我覺得係會應該會燃燒卡路里嘅。 係冇錯嘅，即係其實個人瞓喺度，你生存已經係燃燒緊卡路里㗎啦嚇，最緊要你唔好食翻嘢嚇，呢個好緊要。好啦，咁第二個好處咧就係話咧，原來佢可以抗衰老添。即系咧就维持到皮肤嘅弹性啊，同埋咧改善呢个更年期嘅衰老症状。 哦，不过咧我又少少认同呢个，未必系皮肤上面嘅抗衰老，反而系你嘅脑筋啊。 同你嘅人整体入面咧去听嘢嘅抗衰老。因为好多时候我哋去唱 K 咧，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呢个嘅问题啦，我可能我去唱 K 可能冇听一段时间，或者我有听过嗰啲新歌，但系未必背得到噶嘛。咁你去唱 K 通常要做咩？唱翻旧少少嘅歌咯。跟住到你下一次真系喺可能过咗一两个月嘅时候，你浸过咗一啲当其时嘅新歌，你下一次唱 K 你先唱得到嗰啲新歌，但可能你再去嘅时候，你已经见到，咦？你以为嗰啲新歌其实已经系旧噶啦嘛？ 系， 咁你就可以不停 refresh 咗自己嗰个歌 list。 系， 系啦，我就觉得嗰个抗衰老系摆呢一度咯， 系， okay， 而唔系佢个样会抗衰老咯。 即系的神哥想讲嘅就系听熟嗰只歌咧先会唱到嘅， 而系不停会重新学咗啲新歌咯。 同埋其实我觉得唱歌其实真系好用脑嘅，大佬你一路唱歌嘅时候，其实你顾及好多嘢噶嘛。嗱，你要数住个 beat 啦，你要听住个音准啦，咁样系咪？ 好多人唱歌咪唱 K 都唔系咁嘅。 啊 ，OK， 嗱，我哋两个应该 系都冇数噶。啊，讲真，冇数噶， 凭感觉噶嘛。 可能我渣啲啦，我系要数住噶。 唔系，不过好多嗱，讲起唱 K 咧，喺呢个 K 房入边咧，好多人都有自己独家嘅唱歌方法。可能有啲人真系话，哇，我去到唱 K 要降半度嘅，升半度嘅。 好啊，呢样嘢。 echo 咧已经话并俾你听系几多度噶啦，咁样。咁啊，好多人都有自己嘅呢啲 习惯 啦，系啦，习惯啦，咁样。 讲起呢个，其实我又好 appreciate 人咧去降度或者升翻自己啱嗰个 key 唱。 哦，系嘅，系啊，呢个真的。 即其实有时啲人，譬如佢话唱一首歌好吃力，会唱到走晒音。其实我觉得你何必要一定要跟翻原唱嗰个 key 咧？唔代表你唱到原唱先劲噶嘛？你唱得舒服、唱得好听，先至系你嘅功架嚟噶嘛？ 嗯，啱嘅， 系啊， 学到嘢。 但系咧，听你咁讲，你哋三个都应该好 enjoy 唱歌，系咪啊？ OK 噶， 绝对系啊！我觉得唱歌亦都系一种即系排解压力嘅方法嚟嘅，因为你唱完之后咧，你会觉得自己好似 relax 咗，有啲嘢释放咗咁样。 系咁，的神唔使讲啦，阿乐都唔使讲啦。咁但系对于我嚟讲，头先都一开头已经讲咗噶，咁的神就好了解我，我好唔中意唱歌。因为我唱歌是五音不全嗰啲人嚟嘅，每一次叫我唱歌就系即系摆明你话俾我听，你挑战紧我嘅 EQ 咁，真系噶， 系 因为我会觉得喂你摆明玩嘢啫，即系我不停 say no， 你仲不停逼我唱嘅时候，除非系一啲玩嘢嘅时候或者真系好开心嘅情况下， 或者大合唱咯， 系啦，咁跟住但系咧，因为呢一样嘢其实都困扰咗我好耐嘅，即系我好耐之前已经知道自己五音不全啊嗰啲嘅，咁跟住但系咧原来咧即系我嗰个嘅五音不全咧，即系我相信应该系坊间有好多朋友同我一样咧，都系会有唔开心，因为咁样。但系原来咧，唔系因为我哋系衰格啊，衰 唔唱得唔好啊， 或者发生咩事？原来我哋系真系有一个嘅病噶、哦。咁因为咧，原来咧唱歌五音不全咧，就有一个咧叫做失歌症。 嗯， 系啦，喺医学角度，原来真系有呢个名词。 同音痴有冇分别咧？吓， 其实我谂就系形容紧音痴。 嗯， 系啦， 系啊。 曾經都接觸過呢個 topic， 但我冇阿莫研究得咁詳細嚇，點咧？阿莫跟住會點咧？ 我冇研究，我睇到份報章。 即係對於音準嚟講咧，係冇咁 sensitive 嘅，即係等於有一啲朋友咧，對於拍子係冇咁 sensitive 咁樣。 又或者係佢哋可能走緊音，自己都唔知啊。 係啦，佢哋走緊音，自己都唔知啊。通常冇辦法好準確咁樣唱曬一首歌啦。經常咧走音之餘咧，就呢個就我唔認同嘅，因為我唔係咁嘅。即係走音之餘咧，會更加覺得自己唱得唔錯添嘅咁樣。咁我絕對冇呢一樣嘢㗎，但我知自己走音嘅。咁又或者咧，即係好似阿哆啦 A 夢入面啊， 半 虎啊，系啊，嗰个嘢叫我而家要跟翻而家个 咁啊，系啦，半虎佢真系觉得自己唱歌好听噶嘛，一直佢都咁讲噶啦， 系啦，又或者有啲人点解成日都要争住要唱歌做咪霸，明明唱得唔好听咁样，就系因为佢哋可能都唔知道自己原来唱歌五音不全，就系有呢个嘅失音症啦。个失音症咧嘅比例咧就系大约系4%，即系话如果100个人里面就有4个人有呢个嘅失歌症，咁通常咧佢哋系冇办法。分清楚咧一唔同嘅音符之间嘅差异啦，尤其是对高音系唔熟悉嘅，甚至乎有识别嘅障碍。我系噶，我唔识分。即系当我唱，我知道，譬如你播一首歌，我知道佢高音紧啊，或者有啲咩转变。但系当我唱嘅时候，我唔识分噶咯。 但系你有冇尝试过系即系你可能听到佢系嗰个音，你尝试跟翻嗰个音去练习咧？定系完全系你觉得系捉摸唔到嗰个音系喺边个位噶？ 都试过跟过噶，都系唔得噶，都系唔知噶。啊，原来系咁样走咗咩？唔知啊，我就已经特登学嗰个主唱嗰个人噶咯。又或者有啲音我系直情企咗喺度咯，即系唱下唱下唱咗2-3句。 跟住我就停咗喺度噶。阿的神同我唱个歌之，我唔系因为我觉得收家唔唱，系我跟唔到啊。我唔知道我应该点唱，跟住我就会话：喂，的神，你可唔可以唱啊？跟住我要跟翻的神， 系 先至识得去翻点样去捉翻嗰、那个，唔好话捉翻嗰个音啊，即系附近啲音啦，去继续唱翻。如果唔系，我就企咗喺度咯。喂，点入啊？点入？喂，帮我入，帮我入咁样咯。 通常咧呢啲类型嘅咧，好多时候会唱唱下唱咗和音咯。 嗯，咁系天分嚟噶， 因为系啊，都系天分嚟噶、啊，都系一种美嚟噶。话俾你听，和音好难， 好重要噶。 即系其实我可以示范下就系咧，我。普遍認識呢種朋友咧，就係佢嗱，佢唱低音其實冇乜問題嘅嗱。譬如佢我哋唱無盡啦，踏上這無盡旅途嗱 ，OK， 盡 OK， 但佢係會踏上這無盡旅途，過去消散消散失散花火。就一路 keep 咗喺嗰個音咁樣嘅， 哦，即係佢唔會有好似講嘢或者好似朗誦咁樣，我哋有高低嘅。 佢唔知佢有高音嘅就情，或者佢唔知自己發緊嗰個低音就係等於嗰個高音。 我覺得呢個已經唔算叫失歌症添，失歌症係直情佢根本上個音域 冇嗰個音咯， 冇咗添㗎。 係啊， 係啊。咁啊，澳洲咧有一間大學咧一項研究顯示咧失歌症咧係有較強嘅遺傳性嘅。咁咧而且因為關於個腦部嘅相信啦，相信係關腦部事嘅，所以咧。佢哋咧目前咧即系暂时咧都仲未有一个好确切嘅治疗方法，所以唯有嘅就系大家 enjoy 我哋嘅五音不全咯。 同埋唔惊嘅，就算你五音不全都好啦，科技发达，揿两个掣，你哋唱到天后咁噶啦，可以。 哦、你讲紧边个啊？ 好多人咯，我都系啊， 叻仔啊！ 山卡拉的不丹多简单，你说下次去玩，下一年又会否又不见？大局能大变，幸运能逆转，光辉的霎眼会停电。活着亦随时留意，他千算万算，终归也遇险。难道你未来真的可见？明明好想去，怎可以再等？山卡拉多关卡也与你同行。等一等，我怕长城会崩。目送好天气，再遇原来是他生。气象路人及风景，各自有命运。过眼浮云，还影足紧。足紧。不敢说绝对，只肯说或许，开放这秘诀叫无惧。我若是长期潜水， yeah， 想多了就退，退得了就退，人渐老乐园都不想去。再等，山卡拉多关卡也与你同行。等一等，我怕长城会崩。目送好天气，再遇原来是他生。气象路人及风景，各自有命运。来看的你抱紧，别遗憾。东京湾过狮湾过碧滩，要看就要够狠。山卡拉有我同行，过眼浮云还影足紧。 再等行，山卡拉开好花，怕你再沉吟，等等我怕门牙会问，目送真的爱再遇，原来是他生，趁着大门上打开，创造你命运，来看的你抱紧，便遗憾深水湾浅水湾似纸伞，你以为定会等，生死轻碎有时辰，你眼前人还清楚 温谦呢一首《山卡拉》嗱，无论你喜唔喜欢唱歌，就算你唔喜欢唱歌嘅话，你都可能喜欢听歌。不过今日咧，我哋开头就讲咗呢个唱歌啦，咁、都几治愈啦、舒服啦，系咪舒缓自己啦？有压力嘅都会唱多啲歌啦。但系今日萧培都有好嘢带嚟喎， 冇错啊，有好多减压嘅小方法啦，同埋带一啲玩具翻嚟同大家玩啊！ 究竟转头萧培同我哋玩咩玩具呢？等阵啊，留意下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有网民发起光复上水的反水货客游行，警方再次警告游行队伍冇跟从不反对通知书的路线，要求他们立即改变路线，否则有可能被检控。游行人士大叫开路，并慢慢继续向前，警方冇阻留。另外，新界鄉議局永遠顧問簡炳慈有參與遊行，上水區鄉事委員會主席侯志強亦都在遊行途經的路線準備多箱飲品派發給遊行人士。連依婷在現場報導。 是啊，唔該曬。咁我依家位置咧就喺龍心路噶。咁遊行其實就已經開始咗咧一個小時噶啦。咁遊行人士依家係沿住龍心路啦去遊行噶。咁警方咧之前咧就曾經警告過呢啲遊行人士啦，就話佢哋係冇根據警方嘅不反對通知書所定嘅路線去遊行噶。咁就要求佢哋根據翻本身嘅遊行路線去前往上水站啦。不過遊行人士就不滿，亦都大叫開路噶。咁雙方僵持咗一陣之後咧，遊行隊伍就繼續啦。警方係冇阻留噶。咁依家亦都有多名警員在場維持秩序啦。咁網民今次發起光復上水行動咧，係想解決水貨客問題啦。咁佢哋喺下晝三點半咧，由北區運動場出發。咁佢哋定嘅終點咧，就係喺上水花園第一號噶。咁遊行人士咧，依家繼續手持橫額啦，高叫口號。咁亦都有人咧係呼籲附近人士去加入呢個遊行隊伍噶。咁新界鄉議局永遠顧問簡炳慈咧，早前亦都係加入遊行隊伍，並走喺隊頭嗰度。咁佢就話咧，自己都唔支持水貨客。咁另外咧，上水區鄉事委員會主席侯志強啦，亦都喺遊行途經嘅路線咧，準備多箱飲用水同埋飲品去派發俾遊行人士噶。咁佢都話啦，係支持大家和平理性合法咁表達訴求。咁我會喺現場繼續跟進最新情況，先將時間交翻俾新聞部。 好，唔該曬。港鐵大埔墟站外的蓮蓉隧道有不少市民到場觀看和繼續貼上便條紙，表達反對修訂逃犯條例的意見。下午開始到場的市民明顯增加，亦有市民自備攝影器材拍攝，不時有持不同意見的市民發生口角。下午三點多，一名男子經過隧道時向沿途的市民表示自己平生不作虧心事，就無需擔心。其他市民立即反駁，叫他滾回內地。亦有市民認為張貼較多的便條紙遮蓋其他市民的留言便條，引起不滿。一名行山人士在西貢大洲跌倒，由飛行服務隊直升機救起，送往東區醫院治理。中午12:45，一名年約58歲女子在行山期間跌倒，背部受傷，送院時清醒。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以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9度。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Angel 先跟你讲，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新墟街市又坏车阻路，现在一带比较车多，龙尾就排到去富泰村，就是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新墟街市又坏车阻路，现在龙尾就排到富泰村。另外较早前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龙翔道游乐场慢线的坏车已经拖走了，现在交通回复正常。因为上水区公众游行，猫志昌路、志明街、马会道介乎天平里和龙心路的来回方向全线封闭，而龙心路去新运路方向介乎马会道至到志昌路全线都是封闭的，受影响的巴士路线都需要改道行驶，经过要留意了。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华润大厦，西行过海龙尾就排到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排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现在收费广场比较车多。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太子道西车多少少，龙尾就排到希福道，而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近住花墟都仲系比较车多啊，龙尾就排到富豪东方酒店，而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龙尾就排到公主道桥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就排到果栏。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三号干线落斜葵芳。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你个 B B 好精灵啊，同你个 B B 一样，都系食人奶噶。儿童早期营养好重要，所以我由怀孕开始就注意饮食。 B B 头六个月食全人奶。到有六个月大开始食固体食物，同时食人奶到两岁或以上， 小朋友健康啲，同妈咪亲近啲，学嘢仲叻啲添。想知更多母乳喂哺嘅资料，可以上 fhs.gov.hk 睇下噶。 Hello， 大家好，我是麦包麦长青。家庭就是一个避风港啦，即是以前我自己小的时候，就看我埋去避风啦。咁而家我自己大咗自己家庭啦，咁就我作为呢个避风港，俾屋企人停泊，好似大龙猫咁样，个女又可以好舒服瞓喺个肚腩度啦，咁又可以保护成家啦，可以用我身体遮风挡雨啦。我觉得男人系应该咁样。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共建温馨一家人。星期一至五晏昼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微电康。 七日不见，如隔一周。 阿乐， 咁咧，阿乐咧就识得一位朋友吓，佢系我嘅大学同学啦，都识咗好几年噶啦。咁咧，我就留意到佢咧，就一路就做紧一件好寻常嘅事，而佢系一路好认真咁做，做到今时今日嘅。先介绍咗佢先，佢就系一位网络嘅作家，佢叫做子晴。Hello， 子晴你好啊。 你好啊，乐。 系，咁嗱，嗰件寻常事系点咧？我就记得啦，喺大概三年零前啦，应该系咪？咁就见到你开始喺社交平台就一路写一个主题叫做你的名字，我写故事咁样。咁嗰阵时我就想问你啦，你就一路收集緊啲人个名啦去做呢件事啦，咁你係点样将人哋个名去变成一啲故事咁样写出嚟呢？你可唔可以介绍下呢？ 好，其实嗰阵时係因为啱啱毕业做出嚟做嘢几年咁样啦，咁就觉得嗰个生活有啲闷啦，咁同埋唔想将即係自己平时写嗰啲古仔好散收收咁样，咁就想俾自己一个 project 咁样去叫统一下咁样啦。咁但係因为我自己写文呢，喺改角色名上面呢就有啲困难。係成日都改唔到一个觉得满意咁样嘅名啦。咁所以就觉得咦，其实我身边咁多人，不如用佢哋啲名嚟做啦，咁样咁即係顺手咁样嚟做啦。咁跟住之后就喺 Facebook 嗰度出咗个 post， 咁就去收集大家啲名。咁就用佢哋个名嚟做每一篇故事嘅主角咁样咯。 你通常系会好忠于原著啊？譬如我你写我阿乐啊，你会 exactly 写翻阿乐个为人啦，定系你会加比较多自己嘅元素去将佢改变咁样咧吓？ 首先我寫嗰啲故事咧，其實大部分都係啲恐怖故仔啊、奇情故仔啊，咁樣有啲血腥啊咁樣嗰啲嘅， 睇唔出。 咁但係咧就我都盡量將嗰、那個即係佢哋俾咗名我啦，我都盡量將佢哋自己本身嘅性格啊，系咯，咁样呢一啲嘅嘢apply 翻落去嗰个故事嘅主角入边咁样嘅。咁、如果系有啲唔系好熟嘅朋友啦，咁但系我就会喺写之前咧 study 咗佢哋嗰个 Facebook 啊，或者即系 攞下料先， 系啦，咁样就尽量将有关佢哋嘅嘢都可以带到落去个故仔入边。 咁我想问啦，你写咗几多个人嘅故仔咧？而家系？ 而家暫時寫咗49個，其中有個故仔咧，咁我就都幾中意嘅。咁樣就係講個主角啦，佢就好受啲噪音嘅困擾，咁就係、是、即係可能喺地鐵嗰度啊，又會聽到好多人聲啊、講嘢聲啊咁樣。翻到屋企咧，又俾樓上啲細路喺度跳下跳下咁樣喺度震到成間屋都好嘈、好煩厭咁樣啦。咁跟住之後有但係呢啲噪音全部都停唔到噶嘛。咁跟住有一日咧，突然之間，去樓上嘅噪音突然消失咗喎，咁跟住佢就去 find out 係啲乜嘢事呢咁樣。 一個好都市嘅故仔啦。 因為我覺得呢啲都市嘅壓力呢，好似大家都會有，比較切身少少，所以就 比較貼地。 係啦，嗰、那個共鳴感會好啲，即、就、係、是、多啲咁樣囉。同埋我自己都有陣時好受呢啲壓力去嘅困擾。 咁我就知道啦，你就一路寫一路寫啦，卒之呢下你即將就會出書啦，係咪下。我哋收音機旁邊呢都可能有啲聽眾呢，佢都係一個作家夢啊，會想去出書啊！你有冇啲咩 tips 可以提下佢嚇？究竟可以點樣去完成佢哋嘅作家夢呢？ 其實首先點都一定係要寫得多先至得嘅， 一定啦， 係啦係啦。咁但係寫得多之餘，我就覺得係即係要有要令到讀者有共鳴感啦，咁同埋容易啲投入就係真係要留意多啲身邊嘅嘢咯，即係可能好普通一件。可能朝早跌咗落床咁样呢一啲事，即系你都可以， okay. 你都可以即系记录翻你嗰个动作啊，或者嗰个感觉系点样啊，即系可能仔细啲去，即系做多啲一啲嘅写作练习咁样，写得多，就会慢慢会知道大家中意啲咩嘅口味咁样。 OK 好嘅，嗱咁啊，子晴就一路喺 keep 住喺网络上面写嘢啦吓，写到今时今日啦，三年几啦。嗱，如果听众想睇下你嘅作品吓，可以有啲咩途径呢？ 其实有关个书嗰啲嘅资讯呢，都可以喺我嗰个 Facebook page 叫 To Be Continue 嗰度就睇到。 To Be Continue，OK。咁今日多谢晒子晴你嘅分享嘅，系啦。咁亦都希望如果大家有个梦想嘅话呢，都好似子晴咁样啦吓 ，keep 住一路做下三年零，佢卒之就完成到佢想要做嘅嘢啦。 漫画、动画、游戏、电竞，唔单止充满住友情、热血、胜利，更加是你同我成长最重要的因素。接住落嚟，子龙同你一起继续探索慢动作。星期啦，慢动作揾嚟一位非常之好嘅朋友啦，咁啊佢就系肥佬 ，hello， 系大家好，我系肥佬。 喂，嗱，首先第一个问题啦，一定要问啦，点解直接叫肥佬 咧？呢个系我笔名嚟嘅，因为人如其名啊嘛，咁啊睇到我笔名就知道我人其实都系一个肥佬啦。 都唔系啊，你系大件嗰啲外国 bear size 喎。 都唔系噶，肥喺嗰啲你睇唔到嘅地方噶咋， 即系脚趾公啊， 都有都有。 系咁啊，点解今个星期咧揾肥佬上嚟咧？就系、是、话说啦，我谂都冇一个月啊，我谂几个礼拜之前啦，咁佢就喺社交平台嗰度，好啦，今年出书，我终于开笔啦。咁然之后到啱啱早两日啦，我打电话约肥佬，就系睇到佢 完成啦。咁啊，所以前前后后有冇两个星期啊？为咗今年书展嘅书， 如果单计我自己嗰本，其实由谂开始去到交俾印厂啦，总共系用咗两个礼拜到啦。 哇，都唔系容易噶、哦， 非常唔容易啊！因为我除了处理自己书之外咧，仲有帮其他朋友咁去 arrange 佢哋嘅书啦，咁做好晒佢哋嗰啲啦，交晒去印厂啦，咁我先至安心去做自己嗰本书咯。 OK， 嗱，一阵间先讲你同朋友嗰啲瓜葛啊，嗰啲恩怨啊，咁啊，翻去你嗰本书啦。其实每年大家都知道书展前期可能嗰两个月啦，都系赶稿啊各类嘅，即系忙碌嘅工作期啦。今年其实你个 project 谂法系一早已经有啊，定系到咁上下先至？咦，书展咯，要开工咯。 其实本身系 plan 咗做另外一本书嘅。咁但因为嗰本书需要做好多research 啊，同埋一啲资料性嘅嘢需要好啱嘅，咁我哋发觉未必有时间做，咁我哋搁置咗嘅，咁就諗住唔出啦。咁就去到临近书展前，即、就、係、是、我差唔多其他书埋尾嘅时候呢，咁我拍档P 子呢，佢就话不如我哋出一本讲激死拍档嘅书囉。因为佢发现喺制作其他书嘅过程当中呢，我係非常之激死佢。 即是猪队友那些激死啊，还是什么情况的激死呢？ 又未必去到猪队友的，但是因为即是我本身比较偏向是 artist 的想嘢方式啊，或者习惯啊， 或者运作模式、啊。 是运作模式啦、啊。咁同我 partner 就是负责一些admin 啊，或者是一些好 organize 的工作啦、啊。咁佢所有嘢都井井有条嘅。咁但我就全部都粒粒乱嘅。所以佢会好猛整。为什么每一样东西都要去到最后一分钟才搞定啊？为什么不可以早一点啊？这样那些。 譬如呢，你那种 artist 的模式是怎样的？ 有一个最常发生的就是，譬如我们 plan 了行 plan A 的，但是做下我突然间想到有 plan B， 我又觉得 plan B 好像好一点，那我就突然间会跳了过去那边的了，但又没有详细地跟拍档谈啊成啊，咁就突然间转咗，咁佢就会觉得咁样系好难去配合嘅。 都系噶，明明谂住去食麦当当薯条，你突然间走咗去食炸鸡。 系啦，冇错。咁所以佢喺唔够心理准备底下咧，呢啲系好猛震嘅。咁、okay、另外冇记性啦，因为我经常都唔够瞓，咁所以就记忆力差。咁、好多佢叫咗我做嘅嘢，我又唔记得咗做。咁呢啲就真系到佢生下咁跳噶。 我都成日咁样激亲我老婆。系咁，今次书里边嘅内容咧，全部都系真人真事嚟嘅。 都九成是真人真事，另外有一成可能是改编在其他我朋友身上发生的事， 是在他们身上取经。那是一种短篇散文模式的故事，还是都是一些长驱直进、有个大廊，有个 project， 有个任务要完成、 在本书里面呢、我一个任务就是要制作一本书的、那就刚才讲过，我们原本定了一个 project 是做、那个 project 叫四时吃什么，咁就关于一啲食材啊、养生嘅内容啦。咁但因为时间关系，我哋否决咗啦。咁结果呢，我哋就喺本书里面呢令佢再次浮现返出嚟。咁成个书嘅内容就係讲我哋由未开始做呢个 project 到做完呢个 project 啦。咁中间就发生好多激死人嘅事件啦。 係，譬如呢？ 譬如啊，一个好明显嘅例子就係、寫错字。因为我本身对文字嘅能力係比较稍稍弱啲嘅。咁但係我 partner P 字呢，佢就对文字好认真啦。咁佢常常都捉我寫用错别字啦，或者係、用唔啱字眼啦。咁另外再有一个更严重嘅问题就係、因为我好多时候喺画面上面呢都会写字嘅， 即系啲轰啊、硬啊嗰啲系咪啊？ 呢类嘅形声字啦，另外会有时有啲对白系一啲突出啲嘅对白，我会手写嘅。咁、因为我有一只叫肥佬体嘅字体啦，我想突出啲嗰个效果。咁但系因为我写字咧，其实唔系写出嚟嘅，系画出嚟嘅。咁无论笔顺啊、字形结构啊，其实都唔同本身个字好唔同。咁好容易发生就系写错字或者系啲笔画多少唔同咗咁样咯。咁我 partner 就会阿 P 子就会好着重咁叫我执翻啱嗰啲字啦，咁执到佢崩溃嘅。 系每次都得呢、這个字系咁写噶。 系啦，多一画啊，少一画啊，穿头啊，唔穿头啊，呢啲咁系都几痛苦 嘅。咁呢个我系觉得有趣嘅，因为好多时候一讲到合作咧，点样磨合啦，甚至乎当中嘅一啲嘅配合啦。其实都唔系三言两语可以解释得到，但系你今次就将佢变成一本书嘅内容。咁但系你个 P 字啦，即系你个 partner 啦，每次见到你呕血咁样会点啊？ 佢会强烈咁道出咗我问题之后咧，然后就会惩罚我。 惩罚你点惩罚你？ 惩罚嘅方法有非常之多种嘅，咁就 血腥嘅、暴力嘅。 出到街嘅血腥暴力啦，因为佢想等我深刻啲记得我犯过嘅错误，咁啊尽量减少重复嘅机会啦。 哇，咁其实成本书系满足 P 子嘅私欲噶， 系冇错，佢的而且确系话为咗一己嘅私欲去做呢本书嘅。咁但系我听完佢呢一个 idea 之后，其实我觉得好有趣，同埋其实好少可会有人将自己做错嘅嘢咁样赤条条讲出嚟咯，咁我觉得都好啊。咁讲完之后，可能我自己真系会记得咧。 君子坦荡荡， 系啊。 嗱，咁啊，除咗呢本书会喺书展推出啦，咁啊，到时你会唔会带埋 P 子去签名啊？ P 子都会喺度，咁我都会由星期三到星期日都长时间驻场噶啦。咁就希望大家会嚟揾我签下名咁样啦。 咁啊，大家就要留意啦。咁啊，肥佬除咗头先你讲呢一本书啊，即系仲有两个星期啦，由概念啊、画啊，然之后交到出版啊，咁啊完成咗个 project。咁但系之前咧，你仲帮好多唔同嘅朋友啦，出书啊，又或者系搞一啲嘅展览啊。其实点解会有呢一个嘅谂法？真系除咗做一个漫画家之外，会 pick up 另一个身份，好似一个 coordinator 或者一个 project manager 咁咯。 因为其实我身边有好多好叻嘅朋友啦，佢哋画画好犀利啦，咁但系佢哋比较少渠道去发表自己嘅嘢，或者俾人认识到佢哋。 系 咁，所以我就尝试揾多啲方法，即系例如做展览啊，或者系一啲书嘅出版啊，咁睇下可唔可以推一推佢哋，等多啲人认识到佢哋咯。 咁你系自己有一个概念咁做啊，定系每次好 at hot 好突然之间，哎，我帮你？ 两样都有。通常我哋会如果做展览咧，我哋都会谂咗一个 theme 先嘅。咁由我哋合作开嘅 artist 开始揾啦，再揾一啲我哋觉得好有 talent 嘅，咁就希望佢哋 join 埋一齐玩。咁呢个系比较 well planning 啲嘅做法啦。咁一年我哋会做一两次咁样啦。咁另外就有啲真系头先你讲 at hot 啲啦，即系我突然间谂到阿 P 字最唔中意嘅活动啦，就系突然间食下饭，可能同个画家朋友倾下，喂，你啲嘢好掂，不如我哋搞场活动啦。咁就会突然间由諗到做完可能一两个月内就已经实行㗎啦。 喔，咁其实都唔係容易㗎喎，因为成个过程啦已经唔係淨係自己嘅諗法咁简单啦，可能佢已经有一啲作品啊，有一啲嘅实体嘅嘢出现咗，然之后先再去諗点样做，点样去展览。其实你之前多唔多呢啲经验呢？点解会即係執起呢一个嘅岗位嚟做嘅咧？ 我自己个人展览都有几次嘅，咁都少少经验啦。咁但系因为我发觉如果要做呢啲大型活动咧，咁其实你好难向出边嘅单位去寻求啊，因为牵涉嘅无论金钱啊、时间啊、人力物力啊都大嘅，唔系话咁容易就可以去做到一个展览咯。咁但系咁好彩，我哋本身有啲场地系合作开嘅，咁可以比较容易啲 arrange 到。咁就既然有场地啦，我哋諗到啲好嘢，咁我就想俾多啲人知道囉。咁同埋我希望香港即观众啦，除咗去睇外地 artist 过嚟香港摆嘅展览之外呢，都尝试留意一下香港本土一啲好有能力嘅 artist 佢哋嘅作品。 咁特别啦，我记得几个月之前啦，就喺尖沙咀啦，就睇到你同埋一大班，真係一大班好好朋友啦，搞咗个联展啦，摆咗好多啲作画啦，一啲真迹啦，甚至乎一啲 figure 啦，或者佢哋一起画一幅大嘅作品出嚟。其实你自己一路做嘅时候，除咗同佢哋一起玩啦，一起成长之外，会有啲咩愿景啊，或者系啲 achievement 好想追求得到咧？ 咁当然希望越搞越大啦，可以做一个真系地区性有好多唔同种类嘅 artist 都能够 join 到嘅，无论展览啊或者一啲 festival 啊，可以多啲人嚟睇到嘅活动啦。咁呢个系长远我哋希望，即系不断好多个小型活动咁搞完之后，就做到一个可能搵到政府资助啊或者其他 sponsor 咁，可以做一个比较大型少少嘅活动。 除咗系连结住咁多个 artist 之外啦，我自己觉得更加重要就系同读者个交流，那个系你现场见得到啊，佢哋中意啊，懊恼啊，笑容啊，然之后再一齐倾偈，我觉得呢个系有趣噶。 系因为其实讲紧我做读者嘅时代啦，如果要见到作者嘅话，其实就真系靠书展去排几个钟头队签名，见一两分钟咁就完啦。咁其实好难同到个作者有交流，即系净系话俾佢听，可能我中意本书已经讲完啦，走啦。咁所以我办活动嘅时候都尽量留多啲时间俾个 artist 同个观众去有多少少沟通嘅机会咯。 咁啊，希望嚟紧啦，陆陆续续啦，可以有多啲嘅唔同嘅 project 衍生出嚟啦。咁你亦都为呢个 project 或者呢一个方向啦，命名系咪叫做格子啊？ 系啦，咁我哋依家用格子嘅名义去举行唔同嘅活动啦，咁 无论是展览啊、市集啊，或者一啲出版咁样。 嚟紧下一个活动将会系几时 咧？最快就书展啦。咁如果預咗書展之後咧，我哋喺下半年都籌備緊兩個個人展覽嘅。 上翻社交平台啦，你就會揾到格子嘅 Facebook 專頁啦，咁啊就可以了解到更加多嘅新動向啦。咁我哋再一次多謝肥佬上嚟同我哋分享 ，thank you， 唔該曬。 一起上船，同時再撐，即使不見岸。也一去不返，一起坐船，狂潮共玩，蛙掌的快慢，合拍得到会散。 大家一世有几晚，知己的小船其实客位有限，若知道找到捏刀板，将翻舟之时别太小心眼。一起跳船，为时未晚。假使不快乐，你总有得拣。一起撑船，如何习惯？请将心相连，爱字的手与眼。大家一世有几晚？自己的小船，其实客位有限。多一个人，平衡未惯，相处的美好也不太简单。少一个人，谁来互撑？想一起启航，做对话的闯单。 刚刚想起当初何样幼稚，何样幼稚。 想着你，原来自己都不知，极像我是你吗？几多辗转化色才实现，于日光下游荡，如滴水的发展。 驾驶前往受影响的地区啦，咁而直至到晚上十点，九巴路线270同埋273D 咧系会暂停服务，咁另外21条嘅巴士路线同埋11条专线小巴路线咧都系会临时改道。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维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而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喺茂会大楼对开。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比较车多，车龙排到去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而家只系收费广场对出一段比较车多。另外，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方面，喺九龙区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近住花墟一段咧，交通仍然系非常繁忙。龙尾去到九龙城回旋处，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太子道西一段亦都系挤塞，车龙就排到希福道。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一段龙尾公主道桥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排到东九龙走廊近学园街。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三号干线落斜去葵芳，同埋清水湾道冰屋落斜去西贡。揸车嘅朋友留意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晚上嘅7:11，而听朝嘅日出时间就系早上嘅5:48。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最后，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路面车来车往，交通繁忙，切记保持忍让，咁就路路平安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唉，我好担心层楼被人卖咗，或者按咗俾银行，自己都唔知啊！ 你梗系冇用土地注册处嘅物业把关二服务啦？ 咩嚟噶？ 用咗呢个服务，如果有任何影响你层楼嘅文件交去土地注册处注册，你都会收到电邮提示。 咁业主咪可以安枕无忧。 快啲上 landred.gov.hk 攞多啲资料啦。 逢星期六下午4-6，寻常事认真做，的神师培阿乐摩莉。 摩尼有话疑， 今日摩尼有话疑请到啊呢一个书专降贵啊，因为系我哋嘅监制，我好荣幸，我挨咗3个月，我终于挨到佢啦。 哇嗱，首先冇翳呢个成分噶，唔好喺大气电波嗰度散播谣言啦。你一叫我咧，就谂都唔谂，即刻应承你噶啦。 因为我哋嘅 Vincent 大哥啦，即系阿希哥，就是、我哋监制，佢非常之好嘅，咁真心嘅呢一样嘢。 多谢。多謝 我成日揾亲佢咧，好似水鱼咁揿咧，佢都有得我。 点啊？你唔好讲到好似 好人啊！ 即系我系嗰啲警讯俾人呃嗰啲啊！ 系又冇咁讲，起码我冇攞山区巨费去呃你，只不过呃咗你过嚟帮我录呢个 set 文啫。 系 喂嗱，今日啊，你想爆边个人嘢咧？ 啊，唔好讲爆啦，分享可能会好少少嘅。咁 你仲过分我之前我熬底咧又爆啦，或者系讲人是非啦，去到啊，不如讲情报啊，而家你直情话分享 分享啦，咁啊，即系嗱，嗰样嘢冇正面与负面嘅感觉嘅。睇你點樣去 評論 去理解啦，係啦，咁不如今次就講下同我哋尋常事認真做都有關嘅其中一位朋友啦。 哦，的神 不是， 的神都俾人爆過啦。 尹子龍啊， 哦，尹子龍， 係啊， 好多嘢講過。 好多嘢讲，好暗沉嘅，但系好好人嘅一位男子啦。 系点啊？ 嗱，其实咧，话说咧，哇，已经系差不多十年前啦。咁 小弟十年前嘅你都记得啊？咁小气嘅你？ 唔系，因为十年前咧，小弟入职嘅时候咧，咁正值亦都系阿子龙咧，就系、是、坐喺我隔篱嘅。 系。 咁开头就唔系好熟嘅，后来熟咗之后咧，就发觉原来呢一个人都系一个。好邪恶嘅，即系唔可以话核心啦，一个好邪恶嘅分子嚟嘅。 吓、佢直情系呢个邪恶嘅首领、哦。我听人讲佢成日凌晨两三点喺个 group 度 send 啲嘢出去氹人买玩具噶嘛。 哦，系啊，嗱，咁嗰阵时就未有咁发达嘅通讯软件啦。但系佢耐唔时咧就喺我隔篱，喂，你睇下买本新杂志啊，喂，又有啲咩新嘢出啊？跟住咧就会咧希望咧我可以系即系同佢一齐研究之余咋，喂，不如一齐去订啊，或者一齐去买啊，就成日咧走去约人哋咧 团购 啊，冇 discount 嘅。我话你系咪识人啊？诶，唔识噶，落去买咗先啦。咁识人有冇着数咧？系冇着数，冇 discount， 即系只不过系话俾你听，哦，你买到同买唔到嘅分别。咁所以自我结识咗佢之后咧，咁 你又破产啦。 咁啊未至于破产嘅，但系屋企真系多咗好多。即系嗰啲咧，即系我相信好多朋友都会嘅。买完之后你唔知点解买咗嘅嘢， 系无谓嘅玩具啦。 不过佢有一个好处嘅，就系、是、 令你了解咗玩具系有生命嘅，系咪？ 唔系， 好似 Toy Story 咁。 下次我再有机会同你分享另外一个更加厉害嘅人。 哦，好啊。 系啦，反而呢一个人咧就系、是、即系对于我当时嘅工作都好重要嘅。咁、因为咧佢张台有阵时比我更乱啊。咁因为我本身我好咧啡噶嘛，好拗教噶嘛。但系当我隔篱嗰人乱过我嘅时候咧。哇！發達啦，即係所有焦點去曬佢嗰度，就係喂尹子龍幾時執台啊？因為嗰陣時佢咧係啲嘢會多到冧咗過去我嗰邊，即係第二日翻工，咦？點解我張台細咗嘅？就因為佢啲嘢會冧過嚟嘅， 過界 係啦。咁我又未衰到畫條界嘅，但我就發覺，咦？點解好似越坐越逼嘅？即係會有嗰種咁樣嘅情況。 遲啲得翻條罅，佢點解今日得翻條罅嘅？ 係啦，咁不過有一次咧，即係講笑咁講啦，咁就即係不記名。我唔讲名啦。 系咯，唔好讲系尹子龙啦。 唔系，就系另外一个人。 我唔好讲系陈德信啊。 都唔系。咁有个人咧，就唔知喺度讲，我想搬出嚟啊，咁样。咁跟住我话，系咩？阿子龙都想搬出嚟。 系。 咁不如你两个考虑下，一齐合租一间屋啦，咁样。咁嗰位， 你摆明好唔中意呢个同事、 啊。哦，嗰位前男同事嚟。 系咯，你咁样碎佢。 咁跟住佢就话啦，都系唔好啦，我唔想屋企。落雪， 同埋就系得企喺度一个人咁样，冇得坐，冇得瞓咁啊，俾佢摆 啦。即系其实阿子龙系虽则话就话佢咧啡啫，但系其实佢 好人嘅， 系好好嘅人啦。同埋咧，我曾经咧目睹过咧，佢试过系喺啲落大雨咧，即系唔知红雨定黑雨嘅时候咧，佢会 send message 去关心啲朋友嘅。 啊 系啦，不过我冇收到嗰啲信息， 所以你而家就嬲啦，嬲猪 咁，所以 都系照顾大家啫。 系啦，咁所以佢系啦，都系一个唔错嘅一位好 好人嚟嘅，系啦。咁啊，再重新，虽然佢系一个玩具上面一个魔鬼，不过佢系一个好人嚟嘅。今日多谢晒 Vincent 呢一个嘅情报，因为呢个分享系非常之有用啊，同埋系我哋第一次有人讲尹子龙 ，thank you 你，拜拜。 为你觉得自己好潮咩？哇！你哋成班港珠咁噶， 因为我哋就系 港珠特工队。 嚟到港珠特工队啦，咁今日星期咧，思培咧就想讲下减压呢样嘢，因为咧，近年呢个话题亦都系好多人讲啦，因为城市人成日都话压力好大噶嘛， 系啊，未解决啦， 系啦，我有压力，你有压力啦，咁而且就系、是、好多人咧都会尝试去揾一啲可以令到自己减压嘅方法。 你哋算唔算系好易减到压嘅人呢？ 好易减到压， 思培算唔算系受到压啦？ 我唔係好受到壓，所以因為我係一個緊張大師嚟嘅，所以我更加要尋找一啲可以減壓嘅方法。阿樂你咧？ 我自己都受到壓嘅，但係其實你講真咧，問我點樣減壓咧，其實我唔係好知自己點減。 係咩？總之係減咗啦，係咪？ 我唔知自己係減咗未嘅，有時係， 有時可能喺度帶住咯。但有佢帶住咧都唔覺， 係啊係啊，即係我覺得呢頭減完，聽日翻工或者聽日做嘢又係有壓力㗎啦。 係 係，咁都係你嘅處理方法處理壓力嘅方法嘅，就係、是、你睇開咗咯。 啱我啱我算唔算係受壓力嘅人咧？ 我覺得睇落去好似好勁喎，你個抗壓能力。 梗唔系啦， 唔系 佢梗系唔系啦，佢嘅施压能力劲啲，佢唔系抗压，佢系施压。 减压方法就系施压， 系啊，讲下啫。我 EQ 好低嘅，我成日会好易发脾气，但系我可能某程度上因为大压力，所以令到我好容易即系、就是、个 EQ 咁低。尤其是而家有好多时，我发现我以前 EQ 高啲噶。 系有唔同到啊！ 我以前好高噶， 系咩？ 系啊， 你唔系调翻转咩？ 近呢十年之后咧，因为可能生活有好多唔同嘅事啦，跟住就令到好大压力咯。 我都觉得阿母系恶咗嘅， 好 挤 迫噶，系啊，环境。 O K， 系啊， 嗱我吓， 我唔俾 佢。唔系我因为我话因为我 EQ 几高？ 我见嘅摩尼咧，佢系受压。型都大嘅，即系佢好容易会有压力啦，同埋佢嘅压力系系源于佢会谂好多嘢，而制造咗好多压力俾自己，系啦，咁所以我觉得，咦系，谂下谂下，佢应该唔系，头先我话咦佢应该唔同咗系咩咧？佢以前 EQ 感觉上咧，我识佢嘅时候咧系易爆啲嘅，易着啲嘅，反而近呢几年我觉得佢冇咁易着。 咦，叻仔喎，真系有留意我。 系啊，呢几年系冇咁易着嘅。 系啊，唔知点解心态改变咗。有好多唔系啊，真系噶，我发现原来心态系会令一个人改变。但系当然啦，你当有好多嘢都体化咗嘅时候，唔好太着，即系唔好太着重喺个死胡同嗰度嘅时候，睇开少少就会唔同啲。或者你嗰样嘢，你突然间嗰排受压力嘅时候，你就尽量就学你哋话斋，搵啲减压嘅方法去做。我最容易做嘅系咩呢？做一啲完全唔用脑嘅嘢，呢个系我最。唔好话减压啦，我令自己唔好喺嗰个唔开心嘅情况下，再逼住喺嗰段时间继续唔开心先。例如系咩呢？因为个脑你唔运行嘅时候，你做一啲唔需要用脑嘅嘢嘅时候，你个脑自然就会放空咗噶啦。 系啊， 咁例如我会做咩呢？玩转珠个 game 啊，呢个我最 吓你又玩转珠嘅咩？我唔知 喎。系啊，嗰个糖嗰个啊，转下转下，我都 系嗰个。 系啊，个个都成日话：，哇，你仲玩嘅，好玩，因为唔需要用脑咯。 我都有玩。 俾啲。命我先得， 系啊，系下次俾你啊。我嗰次咧，即系搭即系近呢几日搭地铁啦，跟住我喺车上面咧，就喺度谂自己啊，好闷喺度读啦。我发觉原来我围住我身边都有啲阿叔啊、阿伯啊，个大家都玩紧啊。 大家都阿叔啊， 但系我突然间自己觉得心境，我都差唔多啦，呢个年纪咁样。 因为唔需要用脑噶，咁而嗰个你转下转下，你又有成功感啦，即系你会觉得放松啲，系过到关。咁再唔系咧，我会好中意做一啲好。堪稱啤膠式嘅做嘅工作咯，例如係 重複嘅， 係啦，例如係咩咧？譬如上面有啲人要入信封嘅時候，我幫你入啊，唔使用腦，好中意，跟住我就喺度接下接下接下，好開心啊，接下接下接下咁樣咯，跟住所以係用做啲唔用腦嘅嘢，我就好開心噶啦。 啱啊，我都認同，所以我好中意洗碗嘅。 即身边有好 憎 嘅，系咩？咁加埋俾我洗啦， 洗碗 OK 嘅，其实我觉得、 其实我都洗碗， 谂谂下， 系因为我就觉得咧，你将一啲好乱嘅嘢啦，好污糟嘅嘢，将佢慢慢分大只细只，慢慢洗，洗完之后咧摆翻齐整，咁系好治愈，同埋唔使用脑嘅。即所以我认同阿莫所讲咧，就系唔用脑嘅嘢咧，有机会可以令到你放松一下嘅个脑袋。咁的神咧， 系咪完啊？你讲呢、這个？ 啊未啊！ 我以为完，大家每人讲完一 part， 想即时讲。 嗱，我其实就有一个减压方法嘅。咁嗰阵时，因为张元石，我谂几年前同阿Tiny一起做 Give Me Five 嘅时候咧，咁啊，我哋会好中意即系夜晚坐喺 office， 大家剪剪带，剪到可能十点几、十二点，跟住咧，我哋大家就会 office 好放空啊，冇人噶啦，基本上得我哋两个噶咋，就会坐喺度嗌咯。 吓，大嗌啊！ 大嗌啊！ 嗌咩啊？咁。 啊！都 好奇怪啊！咁样 天怡系成日咁样嗌噶， 系啊， 无端端喺个办公室度嗌。 我同佢坐喺办公室就会嗌。以前我哋冇咁大声嘅，以前我哋只系细细声喺度，咁样啫。但系慢慢咧，即系见到越嚟越冇乜人，我哋就好放胆咧，都系冇事就嗌咯，成日都叫啊叫嚣啊咁样咯，好舒服噶咁样叫嚣。 但系办公室外嘅人咪觉得好奇怪咯？ 啊又唔系啊，OK 嘅，惯咗啊嘛，有人无啦咆哮就知啦咁样。 系啊。 但系其实某程度上咧，的神睇我觉得我呢排好似即系近几年好似 冇咁爆啊嘛。 其实的神都系噶，我 feel 到，可能佢而家已经涉猎嘅范畴多好多，同埋会分散咗嗰个注意力咧。咁、我觉得佢都系嘅，系啊。 即有成長到嘅，冇咁容易爆炸。 都會嘅，如果有人去，即點講咧？即有人去激佢，佢頭幾次佢忍，忍唔到嘅時候佢先會爆嘅。 係啊， 係啊，佢頭幾次咪忍，但係佢以前唔係嘅。 我 EQ 好高㗎。係 啊，我一直都覺得迪神 EQ 好高。 但係其實我以前 EQ 都好高啊，好多人埋嚟搞我咧。OK 啦咁， 因为搞你你 OK 嘅啫， 咁又唔系，唔系，但系我就系话以前即系有一个咁样嘅放松方法啦。不过咧，我都试过我细个嘅时候咧，系同我个朋友去海边玩，佢用呢个方法咧去到教我嘅。你如果有压力咧，你试用呢个方法啦。但系后屘到我大个，原来有啲朋友都仲系咁嘅，例如咩咧？喺公司受咗气，佢会匿喺个台底。搵隻手咧，好似揸住张纸咁嘅感，拳头咁嘅感觉，直接揸拳头啦。咁然之后佢就会喺呢个拳头咧，呢、這个窝入边咧，讲自己不满咯。即系例如，例如， 我唔开心，啱啱老细闹我咁。 咁跟住佢讲完之后咧，就会掉垃圾桶咯。即系佢用呢个动作去放咗自己嘅。 哎呀，我听过好似话有一啲之前系有啲唔知道有人系教过系做呢样嘢，话总之你将隻手。有个动作抛去垃圾桶咧，系有减压嘅，所以有人系会咁做咯。但系我见有人系会话建议你搵 up 落张纸揸住张，即系揸巢张纸就掉落垃圾桶。 系啦，都得嘅。咁系杨千嬅咧，有套戏叫《干柴烈火》，好似系就话讲落啲水度，跟住倒咗去。 哦，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咁所以即系嗰阵时候我都听过呢个偏方，我觉得几得意嘅。咁而即我觉得所谓嘅用唔用得着，系睇个人嘅。佢个方法唔代表我得噶嘛，系咪先？ 系，即系你纯粹知道咗，你试下咯。有啲方法可能人哋唔 work， 佢就你自己觉得好 work 嘅。头先讲到咧，其中一种方法咧，我揾到一个咧都系专家讲嘅，有少少唔同，几得意吓。咁咧佢就系话咧，当你好嬲嘅时候上，或者好惊嘅时候啦，将一啲焦虑视觉化。咁系点样咧？就系、你而家咧将你嘅集中力咧、注意力集中喺你嘅焦虑嘅情绪上面，你谂下究竟呢一个焦虑有几多分呢？一至十分，咁你打分啊？可能哎呀，我而家真系好担忧啊，而家有五分咁嬲，即系五分咁焦虑啦。咁啊，想象一下你体内嗰个恐惧所处嘅位置系喺你嘅心口啊、喉咙啊，定系喺个肚度？然后就将呢一份嘅恐惧或者焦虑咧，想象成为一种嘅实物。可能是一个波，一个红色的火球，跟住你谂啊，呢个火球咧嘅颜色开始变化啦，可能是粉红色或者是淡黄色，然后上边咧可能有一啲嘅纹嘅，咁然后 feel 到佢大大细细咁不停咁改变，最后将呢个波咧就放喺自己头顶，然后幻想啊，风吹走咗了， 好复杂， 咁长，最后就系、 我听到都好嬲。 好大壓力啊！而家聽完 個火球越 嚟越大，熄唔到啊！嗰個火 唔係啩？俾杯水你咯， 我而家。 唔 work 啊？嗱，唔紧要嘅，呢、這个唔 work 嘅话，即系代表唔啱你。 因为因为你已经用咗好多唔同方法，同埋用紧好多脑嘅幻想力，幻想个火球又变正，又变型咁。你谂得嚟，你都已经唔记得自己个压力。 系啊，唔系同埋你 好攰啊， 同埋你又要分等级咧，有几多五分啊、十分啊？所以你听到啲 friend 如果同你讲我今日十分嬲，你唔好以为佢讲笑，可能佢真系好嬲， 真系好嬲， 真系火爆到不得了。但系我有试过咧，有朋友咧。做過一件事是他覺得咁樣樣都是舒緩壓力的方法，就是他好他會袋住個手巾仔嘅，即係佢唔用紙巾嘅，佢袋住手巾仔。他話有時咧，佢覺得工作壓力大到過火咧，佢會走入廁所攞咗嗰條手巾仔，然之後敷喺個頭度，就會坐喺個廁格入邊停咯， 下火， 俾自己係啦，俾自己五分鐘或者十分鐘，俾自己叫靜落嚟啊，咁就等佢嗰、那個。个人嘅思路啊，或者佢真系所谓嘅压力嘅火啊，全部都降晒啦，佢就会行出去就好舒服晒啦。 咁点解唔饮凉茶？ 因为佢觉得咁样敷咧，有即系饮水同佢敷，但系佢选择咗用敷嘅方法。 敷系即时啲，觉得 系啦。佢同埋佢会挪咗个毛巾，即系好似你平时退热咁样。 挪毛巾嗰样嘢已经喺度做紧一啲减压， 有少少佢咁嘅动作啦，咁佢就会做咯。不过有时未必去挪毛巾嘅，有啲人都会去厕所选择做洗手。 系啊系啊 系， 系 咪？有冇遇过啲朋友系洗手啊？ 我自己，因为头先咧你讲点样减压咧，我谂唔起呢样嘢。但系的神讲话佢会挪毛巾，我就谂起自己。其实我唔知点解有时一做嘢忙咧，我就好想去厕所洗手噶啦。但我自己唔觉噶，你讲起我先觉啊。而家系应该系啦。 我會買嘢咯，有陣時，但唔多，因為窮啊嘛。 哦，頂多都2000多蚊一次啫。 儲耐啲先，係啦，儲耐啲先。 一般嘅女性嚇， 但 係 係啦，勁多女性會選擇呢樣嘢嘅喎。即係當然佢哋買嘅可能係直情係壓力再大啲，我買名牌包包咁樣。即係我做唔到啦，因為我能力上做唔到啦。但係我係見坊間係好多人。好有钱噶，佢哋真系会咁样做噶。 但唔知道对于我呢啲咧，即系我真系买嘢唔得。如果你叫我买嘢，我之后压力仲大，我追唔翻条数嘛。 你见到啲客数咧，觉得好大压力啊。 其实我成日见到同事咧，佢呢头同我讲完话好忙咧，喺 office 度，但系咧转头咧，我见到佢上紧嗰啲淘乜嘢咧，嗰度买紧嘢。其实佢哋系咪减紧压咧？阿磨，你觉得女同事为多噶？ 未必，未必。因为方志浩都成日咁样， 好忙啊！而家唔好同我讲嘢 住。佢系真系黐咗线咁样买噶，跟住之后佢仲要系点咧？佢系超级博士嚟噶，你任何一啲奇奇怪怪嘅嘢，佢都帮你揾到。跟住仲要系我问佢，佢自己都话自己有病态嘅，佢话佢疯狂地去买，仲要佢买得好快手噶。佢而仲要系好嗰个 search 有嘅，因为好似我咁，我譬如拣中咗件衫，我会揾好多间铺，揾到我直情有心谂，哇！揾一件衫都咁难，我已经唔想再 系 啊， 会攰眼瞓瞓觉。佢唔系噶，佢好快速地揾咗一啲信誉良好啊。跟住之后咧，佢自己话自己都病态，因为点解咧？佢唔知一日又唔知唔系一个礼拜唔知有几多日都喺嗰度 流连嘅， 系 涂得好多。跟住我问佢，我好秒嗰样嘢系我涂完翻嚟有七成嘢都用唔到嘅， 系啊， 而佢调翻转噶。佢係七成用到噶， 阿 茂 講嘅絕對係真確，因為阿方之豪以前坐我隔離嘅喺 office 度，咁佢係技術顧問嚟噶嘛，我部電腦有啲咩話，我第一時間問佢，跟住問親佢都話，想淘乜嘢啦，買嗰個啦，呢度抵啲嘅，呢間平啲嘅。子豪就系咁， 佢劲到咧，连自己嘅车啊 都可以涂， 系啊， 系啊， 佢自己涂咗个音响翻嚟自己搏喎， 咁厉害。 佢话喺香港，即系可能自己整一个嘅话，要唔知几千蚊，佢话涂完翻嚟几百蚊自己搏咯。 哇，咁真系好远， 自己架车嚟搞飞， 系、啊，尤其啲电器嘅，我唔系好敢试嘅，即系都觉得要安全啲、小心啲。不过个人嘅即系用法都唔同啦吓。咁啊，但系我想讲嘅话咧，系网购咧系真系可以，我自己觉得啦，对我嚟讲可以减压嘅。不过我个方法就系咧，我通常摆晒喺购物车之后，然后过咗一个礼拜，你真系好想买你先买。咁、咧最后有减压，但系咧又唔使俾钱，咁所以我觉得呢个系一个好方法嚟嘅。 我都系咁嘅， 但 系 大家要小心，一个礼拜好容易失效， 唔见晒啊！ 系啊，嗱咁但系啊，头先都讲过阿师培咧，其实都带咗啲玩具嚟同我哋玩噶嘛。 我就系网购一啲玩具俾大家玩啊，话说咧就系专登拣嘅，写住系减压玩具。 系啦，究竟有啲咩玩具咧？佢一直都唔同我揭盅，我话想睇下佢都话唔得，等阵俾你睇。咁啊，转头翻嚟咧，等阿师培拆解下呢个玩具系啲咩嚟啦。 好啊，期待啊我自己觉得减压嘅，不过其他人唔知道有冇用咯。 应该 OK 嘅。 睇肺号，只听到声浪。 是黑心酸结难唱，曹及声先壮，万军平坦只为了讲，没有道理怎么讲，但求顺畅都忙，没废话哪种吵架，若无言没语未免失望，粒粒字没意思不相干，就如情史有时为求情掉脑方，争风顶嘴杀野求豪壮，最怕斗枪出可汗，是你好吗唱哲学家高深啊，最怕血到了唇部能对得不好吗，口口声声真理谁有斗胆笑话，难过拖花就没意义吗，废话只想听到你好吗，念你想你远行悲狂，你永任空内容好讲，换你叫你潮骚，浮去不愧是情话，舌尖很忙，吹去土好处处问题了，最怕有意思想讲，是你好吗像哲学家高深吗，嘴巴吃够了唇部能对得不好吗，口口声声真理谁又斗胆笑话，难过拖就没意义吗，不为便是废话吗，废也要你问你好吗，闲时想我吗，时时想我吗，是越快越升华，你我协奏多风马，紫红与敲正雅，像夜来闻落花，是你好吗像哲学家高深吗，嘴巴吃够了唇部能对答不好吗，口口声声真理谁又斗胆笑话，正朝马无言更害怕，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网民发起的光复上水游行结束之后，部分游行人士在上水广场附近同警方推撞，期间有警员施放胡椒喷雾，有警员挥动警棍驱散人群，其后警员手拉手捉成人链。较早前，一名男子被示威者包围，目击者表示，一名男子在一间店铺外同游行人士对骂、推撞，又拍摄游行人士容貌。其后被人包围至到上水广场外，多名警员一度包围一名男子并安排他离开。另一方面，代表网民通知警方游行路线的北区水货客关注组发言人梁金成表示，有大约3万人参与，形容人数理想，反映水货客的问题一直未有解决。他期望政府有关部门聆听市民声音，协助解决水货客问题。港铁大埔墟站外的莲蓉隧道有不少市民到场观看和继续贴上便条纸。 表達反對修訂逃犯條例的意見。下午開始到場的市民明顯增加，亦有市民自備攝影器材拍攝，不時有持不同意見的市民發生口角。下午三點多，一名男子經過隧道時向沿途的市民表示自己平生不作虧心事，就無需擔心，其他市民立即反駁叫他滾回內地。亦有市民因為張貼較多的便條紙遮蓋其他市民的留言便條，引起不滿。有團體發起聽日在沙田遊行，馬會表示考慮到最新情況，決定暫停兩間分別位於大圍道和沙田好運中心場外投注站服務。馬會表示會繼續密切留意有關情況，以決定是否需要關閉其他場外投注站。非洲索馬里南部城市基斯馬尤一間酒店發生自殺式汽車炸彈襲擊，槍手其後衝入酒店開火，初步知道至少26人死亡，包括外國人，另外有56人受傷，索馬里青年黨承認責任。有報道指有政客在襲擊發生時在酒店內商討即將舉行的地方選舉。當地政府官員公布四名槍手被擊斃，襲擊事件告一段落。被殺的外國人包括肯尼亞人、坦桑尼亞人，亦有來自英、美、加拿大的公民，另外兩名中國公民受傷。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今晚以及明日天氣預測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9度。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Angel 先同你跟进翻较早前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新墟街市咧快线嘅坏车咧已经拖走咗噶啦，咁而家交通回复正常，就系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新墟街市快线嘅坏车咧已经拖走咗，咁而家交通回复正常噶啦。另外咧，上水区因为公众游行。志昌路、志明街、马会道介乎天平里和龙心路来回方向全线是封闭紧，而龙心路去新运路方向介乎马会道和志昌路的全线都是封闭紧，经过的人士要小心。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华润大厦，西行过海龙尾就排到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而家收费广场车多少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排到欣怡花园了。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太子道西一段都车多少少，龙尾就排到希福道，而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近住花墟呢都仲系比较车多啊，龙尾就排到九龙城回旋处。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都系车多，龙尾就排到果栏，而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近住维里道都比较车多，龙尾就排到芜湖街。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三号干线落斜葵芳、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政府现正为2019年施政报告进行公众咨询，欢迎大家就各个政策范畴发表意见。有你的参与，我们可以听得更多，了解更多。详情请浏览网址 www.policyaddress.gov.hk。 乜你觉得自己好潮咩？哇！你哋成班港珠咁噶， 因为我哋就系 港珠特工队。 港珠特工队啊， 港珠特工队啊，点啊？港珠特工队啊！ 系啦，咁今日咧，思培咧就带咗一啲嘅减压玩具，就嚟到同即系咁多位主持人啦，同埋想同大家俾大家感受一下嘅。 冇咁紧张啦，讲错咗啫嘛，冇所谓噶，跳你打击冇嘢 ，OK 嘅。冇嘢嘅，咁人生仲有呢啲时候。 冇咁大压力， 系啦，咁所以要减压啦。咁啊，咁我上网啦吓，即系讲开减压，我就揾啦，有啲咩减压嘅玩具咧？今日带咗六件过嚟嘅。 哦，你突然间咧讲开呢一个咧，喺啱啱我都醒起有一个减压玩具。早排都几多小学生中意玩嘅，但我唔得嘅 泥胶 鬼口水 啊，系啊系啊系 啊系啊，细个嘅时候咧其实你冇谂过佢系攞嚟减压嘅，纯粹 我好憎鬼口水嘅， 因为撇咁啊， 我好憎鬼口水系因为第一佢臭啦，第二就系咧佢好容易会黐到一嚿尘出嚟嘅， 哦系啊，好污糟噶， 佢系成个平面都可以，即系明明绿色一嚿啦，咪好靓嘅啫喱咁样啦，突然间你唔知佢揩到啲咩咧。可以成劈都變咗白色毛，因為佢黐滿曬嗰啲毛啊、塵啊咁。 有頭髮啦， 係啦， 所以佢咁暢銷就係咁解，一污糟咗就要買個另一嚿。 但 係 好多人係整嘅而家，你知坊間有一啲嘅鋪頭咧，係買一啲器材自己整鬼口水。 係啊，任你溝顏色啊，溝啲閃粉、啊、 味道。 哇！味道都得， 味道都得。你擺香，你擺啲香料啫嘛。 啊！ 但我聽人講危險喎。 係咩？ 係啊。佢因為嗰啲化學物品唔知，如果你直接掂落隻手定唔知點樣嘅話，有啲危險。 哦，咁當然啦，佢入面有好多嗰啲化學成分，你大家都要自己小心嘅，係啦。 咁啊，今日咧嗱，唔好講咁多題外話啦嚇，費事唔夠時間俾大家睇。第一樣嘢咧，你可唔可以有哆啦 A 夢嘅聲俾我？噔噔噔噔 噔噔噔，哇哇哇！ 混沌與平衡的波板糖樹， 可唔可以唔好整啊？ 你自己整噶？ 唔 系啊，佢都 系 喺呢个网上面，佢揾到好多呢啲玩具。 即系究竟 work 唔 work 嘅咧？梗系啦，要做呢一个环节，梗系唔可以。 好啦，嗱，我不如形容一下呢一个嘅玩具先。首先咧，点解佢话呢个叫咩树话？ 混沌与整齐的波板糖 树。系啦，呢个你俾佢名嚟，定佢真系有呢个名字？ 我细佬改噶。 好、oh, ，OK， 嗱，佢首先咧，其实我成个外貌咧，佢就系一支波板糖，但系佢就插咗一个左上面嘅波板糖， 系可以拎出嚟嘅。 咁而呢个波板糖咧，虽然形状似波板糖啦，咁但系咧，佢嘅上面嗰啲叫糖嘅圆形棒棒，圆形嘅糖位置咧，系可以喐。 冇错啦，哇！你唔转都知道点玩啦，而家可以试下玩，我轻轻形容一下。其实咧，佢就系当你佢其实系用好多条咧，好似雪条棍咁样嘅有颜色嘅棍啦，系好治愈噶嗱。 你听唔听到阿磨嘅声音啊？佢喺头先混乱间定，哇，咁得意嘅咁样。 好治愈，因为你知唔知如果俾我玩，我会点玩噶？ 点样拆烂晒佢啊？ 唔系，好似黄冠斌咧，明明唔识嗰啲咧，因为黄冠斌咧唔知道我哋原来有个部门系 check 啲温度嘅。有咁咪成日揸佢， 我喺度揈噶嘛，喺度揈噶嘛。 我以为呢嚿嘢咁玩噶， 唔系噶，都得嘅，佢都好喐嘅。但系 即系以后 check 冷气嗰啲人都可以一齐咁样减下压， 系啊， 又可以做嘢，寓工作于娱乐。 你可以咧试下。OK 啊，嗱，第一个更加好嘅玩法咧就系、是、嗱，而家佢咧其实系一支雪条棍，然后笃住晒一排排嘅木条咁样啦。你揾嘅时候咧一转去其中一边咧，佢就会好整齐；转去另外一边咧，就会变成一棵树。调翻转啦，调翻转。即系嗰个树面咧，我示范一次吓， 唔系阿毛玩嘢系有问题。 O K， 哎呀，好神奇啊！ 抢走小朋友嘅玩具会俾人打。 因为佢呢一个嘅树咧，佢啲棒棒佢真系碌咗咧就唔齐嘅，即系总之变咗个波咁样啦，暗暗沉沉啦。但系你碌另一个方向咧，佢真系整翻一个波板糖型咯。 系啦，咁呢个就系混沌与整齐嘅波板糖 树。哎呀，好得意啊！呢个 形容系好辛苦嘅。头先我已经。悄悄地掉咗张相上我哋社交平台啦， 我可唔可以夹一夹先？呢个 哇，真系唔识。 嗱，我试下系左定右先吓，向我而家向右手向前推一下，左手冇分别嘅。 佢 咦？哦， 向右就会翻转头整齐翻晒嘅。 系嗱，你顺时针嘅话就错嘅， 佢就会打开晒。 逆时针咧，佢就会排齐啦。 系、哦、啦。即系你可以幻想一塊木板将佢切成咗一细细条啦，然后咧就揾支小木棒咧穿住佢。当你一揈嘅时候咧，其中一边咧就将啲木板咧全部好不规则咁样散开，变成一棵树。然后一转另外一边咧，就将佢变翻成咧一平面嘅一塊木板咁样啦。 嗯， 咁系几靓嘅，尤其是呢一个系马卡龙式嘅，咁我觉得几得意。成唔成功？有冇减压嘅作用咧？ 马卡龙式系咁嘅咩？ 系啊，色彩缤纷咯，真系。 哦，即系彩色啦， 系都可以咁讲嘅， 同埋有少粉系嘅 糖果色啊。 我觉得呢个系好值得放空用嘅，即系嗰啲叫咩镜话望入去里面好靓嗰啲咧， 万花筒 系啦系啦系啦。其实我觉得佢有少少呢个效果，即系你转嚟转去 一啲都唔似。 你知唔知万花筒系咩啊？掟烂埋人哋嘅， 即系一啲都唔似咧。 好啦， 好啦，好第二样吓。 咁咧稍后咧亦都可以放翻上社交平台俾大家评分，睇下觉得呢啲嘢咧有边一样嘢你系觉得最减压啦吓。 好。 跟住咧，第二样啦。既然你第一样嘢都咁中意啦，我第二样都唔想拎啲太流嘅。 你系咪又要嗰个声啊？ 系啊，嚟啦， 落啦， 咚咚咚咚，哇！唔系你要讲呢样系咩先？咚咚咚咚，讲先。 永远自由漂浮嘅大鹰与金字塔。 哇哇哇！ 最爆嗰样嘢系阿乐志好 enjoy 喎。咁不如以后你就系负责拍啲声，你咁开心。 喂，嗱呢、這个我真心中意，呢、這个叫咩话？ 永远自由漂浮的大英语金字塔。 嗱，点解有呢个花朵咧？ 喂喂喂，阿迪，你三分钟之后再问 佢。唔系佢写低咗，佢唔系背去睇啫。但系嗱，阿呢个名啊改得好啦，因为咧我真系见到大英咧系喺个金字塔个顶尖嗰度咧，用佢嗰个嘴咧系啄住个塔尖嘅。 系啊，你可以摆喺只手度都企到噶。 吓，可以掹出嚟。 系啊，掹出嚟。 即系只鹰可以分开嘅。 系啦，将只鹰将只鹰拎出嚟，然后尝试咧可以摆喺你嘅指尖，佢都会 keep 住漂浮噶。 好开心啊！呢、這个发现， 然后你可以转嘅，即系佢个嘴尖咧，其实有一啲嘅重力。 佢意思叫你个人自己转啊， 自己转，自己转， 你自己可以转嘅。 唔系，我而家试一次，你可以影，你影，我摆喺呢一个嘅塔上面先。 佢唔俾你玩， 的神帮我转一转佢啊！ 系系啦。所以是要看我玩，你拍住啦，我希望呢等喺呢个网上面呢大家都可以望下。因为呢首先而家形容一下就係呢一隻嘅鹰喺呢个塔尖呢就啄住嘛。咁原来呢掹佢出嚟之后呢阿乐你係要拍住㗎。係啦。咁然之后呢你喺呢一个嘅塔尖啦，当你掹咗之后呢摆喺你嘅指尖上面呢，佢都一样係平衡到㗎。 係 啦。所以呢 係咪好得意呢？ 好得意喎，你睇下。 咁所以咧，睇落去有 你试下，你试下个感觉。 唔系，因为我就系觉得只嘢好核突啊，唔中意见佢。 你玩个金字塔咯， 好啊！你俾个金字塔我玩 啦，金字塔咯。 嗱，我觉得呢个治愈嘅位就系咧，你会见到佢咧， 哇，好得意啊， 好神奇啊， 好轻啊， 好神奇啊。 好好戏，我觉得我哋同事 系啊， 嗱呢个我中意，即系其实咧，我好想养雀嘅，但系就冇时间照顾啦。但系公园好多人会带住只雀咧，摆喺膊头度噶嘛。我觉得呢个咧，我可以我可以晾住喺手指带佢去公园咧，就幻想自己养咗雀啦。 佢真系太过即系天马行空啊！佢又咁样， 佢仲要攞住只手指咧，好似人哋喺度玩雀咁。 你系鸟雀而家？ 系啊系啊，我正想讲有谂紧咩字可以形容啊？ 鸟雀 咁系咁噶啦，佢系咁样摆噶嘛。唯有 系啦，呢个鸟雀嗱 ，OK， 呢个我都觉得几好， 系咪 咧？但 系 呢个治愈嘅程度唔可以常常玩啫。 都唔系嘅。 哦，不如我试下佢究竟系咩地方都仲做到。 呢个会好热门。 咦？ 系啦，嗱，佢个减压位就系咧，你会见到就算系即系人生，我哋可能都会遇到有好多去到新嘅地方啦，可能都会遇到一啲未企得稳站脚嘅时候啦。但系练习得多咧，或者俾啲时间佢就可以企得好。 佢系你的目标嘛？终于一日，你个嘴都能够可以独食， 就可以企喺度啦。呢个哚哚嗰度，好，跟住落嚟咧，呢一支咧就系叫迷宫笔。咁有时上堂好闷嘅时候咧，咁你就可以玩嘅。咁呢个订咗啦，一人一支嘅。 咦，喂，迷宫笔咧，我细个其实已经有噶啦，但系咧呢个迷宫笔我都觉得系几吸引嘅，因为咧系导致到我有好多同学咧上堂被罚咧，都系因为佢 系 顾住玩呢支笔。好细个我已经有噶啦，我小学都有噶。 我未见过啊，多谢你啊。 喂，你可唔可以俾多？ 唔系啊，真噶，我真系未见过啊！我发誓，我以前冇玩过呢啲嘢噶， 我屌死， 我都未见过呢、這个， 可唔可以送多支俾我？ 可以啊， 我见你有几支啊， 系啊， 系咪唔同颜色噶？ 一样颜色嘅，好可惜。 呢个唔系真系好写。 嗱，其实呢支笔咧，佢外在咧系透明嘅。 我仲买一支几廿蚊嘅笔添， 唔紧要，呢支都可以摆埋我笔袋，三支一齐用啊吓。咁咧，其实佢里边咧就已经系一个小迷宫嘅结构嚟嘅。咁然后咧就会有两粒嘅珠珠，银色嘅珠珠。咁你上堂闷得滞嘅时候咧，就可以揸住支笔喺度碌下碌下，咁就可以将呢粒珠咧由可能笔头啦，可能转到落笔尾啦，或者笔尾啦转到笔头咁样嘅。 其实我觉得呢支笔系真系斜角嘅， 好好劲啊，转到笔头啊。 系啊，真系会令到。人 去到台湾，去到台湾， 真系令到人完全地分心嘅呢个系。 唔系咁，当你有时即系脑闭塞嘅时候咧， 会更闭塞咯。 我 觉得 其他嘢， 佢望住佢一直迷惘啊。 我觉得暂时睇咗三样嘢，呢样最唔得，因为点解咧？我喺度玩啦， 赞得最大声。 唔系啊，我觉得好得意。我未见，我真系未见过我细个嘅时候。咁我喺度好努力喺度玩啦，但系玩到发脾气噶。 因为佢呢猪唔系咁容易控制 嘅。系啊。 你会发现你碌嚟碌去都落唔到去嘅时候就好嬲， 落唔到去喎，系咪特登噶？ 唔系啊，应该系 即系可以到终点嘅 系嘛？系啊，可以做，可以到终点嘅，唔系玩你。 哦、OK。 系啦，咁啊，一首歌嘅时间啦吓，咁我哋咧可以诶，俾啲时间我再准备接住落嚟嘅三样嘢。咁啊，头先嘅三样嘢啦，都好似几好评啦。跟住落嚟啊，我哋而家放三样 上。放个 break 咯，社交平台系啊，放个 break 先，等大家唞唞气，转头翻嚟再讲啊。 我相信放 break 系最减压。 时计累了，时计坏了，时计内机心的快慢要整条，该好好修理过这只表。人也累了，人会病了，人有病却要硬去拼搏不了，怎么可放弃治疗？修补一下会获再生，休息一下有时要等，轻松一下再做满分，事与愿违不要怒愤，清空一下当时降温，冬天转眼过会再升温，不需苦困。遇到几多关我会照闯，遇到几多关也别要放，在这一刻边缘回望，懂得收放，懂得算你的答当，昨天失手的会再上榜，情最重要，情爱若需修补，你亦要轻佻，将珍惜给哪个你会晓。灵最重要，魂最重要，如你累透了就要懂得一笑，将景深一串再度对照，修补一下会获再生，休息一下有时要等，轻松一下再做满分，事与愿违不清空一下当时降温，冬天转眼过会再升温、啊、更新。遇到几多关我会照闯，遇到几多关也别要放，在这一刻边缘回望，懂得收放，懂得算你的搭档，昨天失手的会再上榜，昨天一一抵挡这天释放，在这一刻可向你讲，天正亦见得疲劳，就算几多关我会照闯，就算几多关也别要放，在这一刻边缘回望，懂得收放，懂得顺利的搭档，昨天漆黑中会再发光，昨天即使捆绑这天释放，在这一刻可向你讲，抛开虚妄，天正亦见得疲劳。 乜你觉得自己好潮咩？哇！你哋成班港珠咁噶？ 因为我哋就系 港珠特工队。 我哋咪后玩得好开心啊！ 系啊， 多谢你嘅迷宮筆。 系，人生咧系应该要多啲尝试嘅，同埋想揾一啲得意嘢俾大家体验。 我都系觉得佢好写啫， 好写。 同埋头先我试过咧转笔，原来佢几好转。因为咧坊间好多笔咧，其实佢哋唔系好好转，唔好转系因为一系头重，一系尾重。但系而家呢支笔咧平均，所以咧变咗我转起手上嚟好好转，同埋有少少沙沙声啊！听到阿乐喺度揈紧嗰支笔咧，有啲沙沙声。 系啦，就系嗰啲猪仔咧喺度喐嘅声嚟嘅， 好治愈嘅声音系咪？ 哇，估唔到啊！你居然系中意佢，几好写，同埋可以 好实际啊！个人 完全坐重点啊！跟住落嚟咧，我想俾莫你试一试嘅，但系呢个有少少惊吓你，要忍住。 咁 咧，点样 减压啊？ 有一本书嘅，当你一打开嘅时候，有嘢飞出嚟嘅，嗱唔系曱甴嚟噶，你可以 拍啦， 你可以 形容下先。 面头呢一本书唔关事噶， 我知，我形容下先。啊，因为咧，师培攞一本写系兔天儿嘅书俾我，系啊。系啊，我形容一下先，系啦，再嚟多次，重复一次，系啦，因为咧，其实咧，佢已经俾咗本写兔天儿嘅书我，即系你而家系咪？ 唔系， 好尊重我 feel 到你嗰种， 唔系啊，你听下先，你听下先。 跟住咧，仲要咧，我系就咁摸落去咧，佢中间系硬骨骨嘅，有一嚿嘢凸起咗嘅，似系书签嘅 feel， 系啦，但系唔知系咩嚟。 个重点系里边， 唔系 我 觉得 我求其 本 书 你唔好怪佢啦，佢真系随手攞噶。 系，我明嘅。 佢真系冇黑嘅嗰个。 我明嘅，我知嘅，入面嗰嘢有黑。但系咁多个礼拜里面，师培系有心嘅， 有心 摆石嘅呢个系啦。咁不过咧，另外一样嘢就系我睇到阿的神嘅嘴脸咧。是似是剥紧花生咧， 都系啦，哇，好睇喎！ 我都好期待紧系咩？佢弹出嚟系弹到几高噶？ 应该唔系好高嘅，其实要上面嘅， 系我 一打开系啦，你见到中间有一个有少少 quick 嘅，其实咧 打 开打 快啲，因为得一版咧 系有 嘢嘅， 即系掀开佢定系 掀开佢就得噶啦，打开有嘢咁 样。三二，哇，好靓啊！ 系会飞嘅蝴蝶啊！ 好 靓啊！ 唔系噶，唔系噶，其实佢系上链嘅。呢一只蝴蝶咧系只纸嘅蝴蝶嚟嘅，咁佢中间咧就有一个系啦，即系纸碟，咁系要扭嘅，有条橡筋仔喺度。咁你将佢驱杠咧上下一路扭扭扭扭，大约扭三十次之后咧，摄喺本书里边。 三十次， 三十圈咯。 系啊， 因为咧呢一个嘅纸蝴蝶咧，就等同于我哋细个喺一啲嘅士多入边咧都买到嘅一啲纸飞机，咁喺个咧飞机喺个飞机头嗰度咧，其实都会有个螺旋桨噶嘛，佢就系上喺个机头嗰度咧就可以放手，佢就会自己转啊个螺旋桨。 我觉得师傅好好人啊，即系个个咧打开本书都会买啲曱甴啊，剩嗰啲标出嚟吓人咧，佢标出嚟嗰只系只好靓嘅蝴蝶嚟嘅，好好啊你。 但系其实呢只蝴蝶咧，佢喺本书度标出嚟嘅时候，你睇唔到蝴蝶乜嘢，都系惊。 我嗰个角度先 睇 到， 飞曱甴原理一样，系都系有嘢飞出嚟噶。 佢有啲似暗器啊。 系啊。 其实我试验嘅时候俾佢打亲嘅， 冇刀片， 唔系啊， 好危险啊！ 冇事冇事，系纸嚟嘅啫。嗱，其实咧真系唔使夹喺本书度嘅，不过纯粹想俾啲惊喜啦，所以先至搵嘢夹住佢嘅啫。咁啊，另外咧，跟住下一份咧，呢个都几得意嘅。咁其实咧，同头先嗰个波板糖嘅原理系差唔多嘅。佢咧就系一个，唔使再讲我嘅耳返啦。得啦，永远平衡嘅小铁人。话说咧，呢个小铁人咧，佢系一个铁嚟嘅，铁嘅一个人嘅公仔啦。咁跟住佢会单手咧就揸住个杠铃，即系平时我哋健身嘅时候嗰啲叫哑铃啦。但系哑铃系短啲嘅，杠铃系长啲嘅，即系啦。 美铃咧，美铃系靓啲。 美铃系靓嘅，系啦。咁啊，仲有壶铃嘅，壶铃系一个壶咁样嘅。咁咧呢一个杠铃咧，佢系你弯咗少少做成一个弧形咁样啦吓。咁左右两端咧都系有一嚿重少少嘅铁仔啦。咁而家咧佢就企咗喺一条柱嘅台上面啦，就好似头先嗰只鹰咁样嘅。无论咧你点样揿佢咧，佢其实都会企得佢会摇下摇下。 真系。 系啦。然后呢一只嘅 系咪讲完啦？ 其实一 嘢就 讲 完啦，不倒翁咯。 然后呢个小铁人咧，你都系可以摆喺只手上面嘅。 哦，不倒翁咯。 时间关 系 啦吓， 好励志啊，真系系啊。 唔系，我觉得我反而觉得咧，即系最尾嗰三个我麻麻。你投嗰几个 OK， 但我同阿乐啊，你仲有啊？ 我仲有啊， 咁多 呢一个。 你觉得你好大压力啊？ 翻转小木棒咁咧，话说咧，哎呀，整唔到添。哎呀，其实我唔系好识玩呢个嘢。系啦，咁咧，当你咧用只手轻轻，佢其实系一个 推佢就发发发发发， 系啦，好似手指咁长嘅一条小木条嚟嘅，咁佢头尾咧都有个软胶，就系当你咧推动佢嘅时候咧，咁佢就会好自如咁喺个地下度碌下碌下。 OK， 咁另外咧，仲有呢支笔咧，其实横掂掟咗。 你仲有几多样啊？我想问。 哎呀， 你系咪买五送？你买五送一嗰啲系嘛？ 唔系啊， 你定系十蚊店买噶？ 唔系十蚊店买噶，自己拣。 九蚊店 OK。 全部都唔同价钱噶。 你已经买咗你一集嘅人工啦， 唔紧要咧。我你之前整嘢食都系咁噶嘛， 哇， 都系好俾面，即系好照顾我。 好识讲嘢啊你。 头先讲过咧。 你睇你两个，你又要我入你嘅，你睇你做咗啲乜嘢？头先阿乐都起码屋企攞啲胶袋翻。 我做嗰啲嘢正。伟大大粒俾呢支嘢我先，呢个咧佢上面有好多嗰啲叫咩磁石嘅波波啊， 钮啊， 磁石嘅 生钮咁啊， 铁珠咁样 啦，即系呢条嘢就净系喺度 咁大发喎，喺发轮度， 就喺 佢一啲铁嘅笔嚟嘅， 啲钮发下发下咁， 系啦，然后 铁笔。 系啦，佢一支笔嚟嘅，咁有个盖嘅， 咁 啊，嗰个笔身咧系可以弯嘅，攞唔到出街， 系啊。 点解啊？ 攻击性武器 系啊， 唔、得。 其实我唔 系 好信佢唔会甩。 但系钢笔嘅话，出边都有啦。 不如的神，你试下转快啲，大力啲睇下甩唔甩啊！ 我个人啊， 啊， 嗱，我试下啦。 大发啊，点样即系发落嗰度啊？ 咦，真系唔甩。 因为其实佢嗰个头咧系有好多粒，好似头先所讲钮咁样一粒粒啦。跟住之后，其实就 系 一个磁石嚟嘅，就黐住一个另一嚿笔嘴。咁跟住就可以转嘅时候，令你咧即系温温下书嘅时候压力大，就等于人哋转笔嘅原理，你就可以转个笔头，咁样摇下摇下咁样嘅。但系因为佢只系磁石贴嘅关系咧，我成日觉得佢好危险啊。 头先咧咪讲过咧。网购咧可以减压嘅，位女士，其实师培你系咪好大压力啊？ 少少， 你买咗十样嘢咁滞咯，呢度已经。 我头先都话都市人系常常都好大压力嘅，但系唔紧要嘅，我觉得你揾到一啲令你自己可以减压嘅方法就 O K 噶啦。人人都有压力噶嘛，咁例如系转下我头先嗰啲嘢啦，或者跑下步啦，听下音乐啦，或者系行下山啦，做下运动啦，咁都系减压嘅。 救命！我越讲越大压力噶啦，扫冧晒台面啲嘢我。 八点了，没人问津，好货也特价。整个超市渐无人客，再度下调吧。楼下有个草莓，即使狠狠减价，十个经过，十个摸过，没抱起它。收市并无业绩，只要努力啊！ 只要努力啊！ 冬季将至，门市更差，都要努力啊！听着沿路勉励，心却越来越怕。若邂逅买家，有人认领，我会听到吗？期待到快烂掉。还未等到你要，旁人都纷纷给买掉，唯独自己恋到实太少，成熟得快烂掉，才获悉被遗忘了，门手关了，期限终了，存货的草莓要换了。接受总会有密友，不过收到全套满分，不见会自救。你话甜蜜故事，等到熟成就有，但酝酿太久，有时亦会变作了。